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白夜行》，东野圭吾原著，光合积木制作，新经典喜马拉雅联合出品，第102集。 替元露出笑容，抽了一口烟。 由于某种缘故，我也对唐泽雪穗这个女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但是我发觉最近有人四处打听她的事情，是何方神圣所为，我自然感到好奇。所以我便去找唐泽雪穗小姐的前夫高宫先生。我就是在那个时候知道了金枝先生这个人。高宫先生说，有人和唐泽雪穗小姐谈及婚嫁，男方的家人委托金枝先生对他进行调查。 一成想起金枝说过他已经将事情如实地告诉过高公。 然后呢？ 他催促警察说下去。只见替元把身边的旧提包放在膝上，拉开拉链，从中拿出一台小录音机。他露出了别有含义的笑容，把录音机放在桌子上，按了播音键。首先传出来的是逼的信号和杂音，接着是说话声。 我是小主。关于唐泽雪穗的调查后来怎么样了，请与我联系。 替元按下了停止键，直接把录音机收进了提包。 这是我昨天从金枝先生的电话里调出来的。小钟先生，这段话是你说的吧？ 的确，本月初我是在录音机里留下了这段话。 一成叹息着回答，这时和警察争论隐私权也没有意义了。 听了这段话，我再次和高宫先生联系，问他认不认识小种先生。 他当场就把我的事告诉你了？ 正是。跟我刚才说的一样，没花多少功夫。 的确，一点也不错，是不难。 那么我再次请教，是你委托调查唐泽雪穗小姐的吧？ 是。 和她谈及婚嫁的事？ 我亲戚，只不过婚事还没有决定，只是当事人个人的希望。 可以请教这位亲戚的姓名吗？ 替元打开笔记本，拿好了笔。 你有必要知道吗？ 这就很难说了。警察这种人，不管什么事情都想了解一下，如果你不肯告诉我，我会去四处打听，问别人是谁想和唐泽雪穗小姐结婚。 一成的嘴变形了，如果他真的这么做，自己可吃不消。 是我堂兄小种康晴，康是健康的康，晴是晴天的晴。 替元在笔记本上写好，继续问。 哦，他也在这家公司工作吧？ 听到一成回答他是常务董事，老警察睁大了眼睛，头部微微的晃动，然后把这件事一并记下。 有几件事我不太明白，可以请教吗？ 请说。但是能不能回答我不能保证啊。 您刚才说，您因为某个缘故对唐泽雪穗小姐有兴趣，请问是什么缘故？ 很遗憾，这一点我现在无法说明。 因为调查上必须保密吗？ 哈哈，你可以这么解释。不过最大的理由是因为不确定的部分太多，现阶段实在不能明言。再怎么说，相关案件距今已将近18年了。 18年？ 一成在脑海里想象这个字眼代表的时间长短。 这么遥远的过去，究竟发生了什么？这起18年前的案子是哪一类？这也不能透露吗？ 老练的警察的脸上露出了犹豫之色。几秒钟之后，他眨了眨眼睛。 命案。 一成挺直了背脊，呼出了一口长气。 谁被杀了？ 树南凤高。 这个案子和他唐泽雪穗小姐有关？ 我现在只能说 他可能是关键人物。 可是18年，命案的时效已经过了。 是啊。 可您还在继续追查。 警察拿起了烟盒，伸手掏出了第二根烟。第一根烟是什么时候摁熄的，伊诚浑然不觉。替员用一次性打火机点了烟，动作比点燃第一根的时候要慢得多，怕是刻意为之。 这就像是长篇小说，故事是18年前开始的，难道现在还没有结束？要结束，就得回到开头的地方，大概就是这样。 可以请您告诉我整个故事？ 先不要吧。要是讲起这18年的事，有多少时间都不够啊。 那么下次可以请您告诉我吗？等您有空的时候。 也好。 警察正面迎着他的目光，吸着烟点头，表情已经恢复先前的严肃。 下次找时间慢慢聊吧。 伊诚想拿茶杯，发现已经空了，便缩回手，一看替员的茶也喝光了。 哦，我再请他们倒茶。 不，不用了。小种先生，方便让我问几个问题吗？ 什么问题？ 我想请你告诉我，你委托金枝先生调查唐泽雪穗小姐的真正理由。 这你已经知道了，没有什么真假可言。当亲人考虑结婚时，调查对方的背景，这种事很常见。 的确很常见，尤其是对小种先生、堂兄弟这样必须继承庞大家业的人来说，更不足为奇。但如果委托是出自双亲，我能理解。但堂弟私下聘请侦探调查，倒是没有听过呀。 就算这样，也没有什么不妥吧。 还有一些事情不合常理。说起来，你调查唐泽雪穗这件事情本身就很奇特。你和高工先生是老朋友，而唐泽雪穗是你这位老朋友的前妻。再说到更久之前，听说你们在大学社交舞社时一起练习的同伴。也就是说，不用调查，你对唐泽雪穗应该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认识，为什么还要聘请侦探呢？刚才我提及他时都没有加称呼，直呼其名。但是怎么样，小众先生，你也不觉得有什么不自然，对吧？我想你听在耳里，也并不觉得突兀。 不知道您是怎么说的，我并未留意。 你对于直呼他的名字这件事应该不介意。至于原因，小种先生，因为你自己也是这样。 说着替员拍了拍提包。 要再听一次刚才那卷带子吗？你是这么说的，关于唐泽雪穗的调查后来怎么样了，请与我联系。 伊诚想解释，因为唐泽雪穗以前是社团的学妹，那是习惯，但替员在他出生之前便开口。 你连名带姓的语气里有一种难以形容的高度警戒。说实话，我听到这段录音时一下就听出来了，这就是刑警的直觉。我当时就想，有必要找这位小种先生谈一谈。 警察在烟灰缸里摁熄了第二根烟，接着身子向前倾，双手撑在了茶几上。 请你说实话，你委托金枝先生调查的真正用意到底是什么？ 替员的眼光还是一样犀利，却没有逼迫和威胁的意味，甚至令人感到一种包容。伊诚想，也许在审讯室里和嫌犯面对面时，他就是利用这种气势。而且伊诚明白了，这位警察今天来找他的主要目的就在于此，唐泽雪穗要和谁结婚恐怕无关紧要。 替员先生，您只说中了一半。 哦，那我想先请教说错的那部分。 我委托金枝先生调查他，纯粹是为了我的堂兄。如果我堂兄不想和他结婚，那么她是个什么样的女人，度过了什么样的人生， 我一点兴趣都没有。 哦，那么我说中的部分是， 我对他的确特别有戒心。 多人有声剧《白夜行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